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账号，那就是982魔力工厂。 刚才那个想脱不脱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今天我的热情让我觉得有点热。 其实我也有点热。咱们俩今天都穿了一个外套哈，的确今天是在持续的这个秋季降温的过程当中，大家出门的话呢千万要记得加一件外套或至少穿个长袖，别冻着了，对不对？冻着你们我们会心疼的，对不 对， 对， 春捂秋冻，这个秋冻啊不一定非得冻，好吧？ 不一定非得冻，是不是啊？ OK， 那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好奇头条号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是一条非常具有正能量的资讯。是这样的，中央发文规定教师的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工资。是这样的，现在目前在全国的教育资源还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情况下，那现在呢就是教育部是发布了一条新的规定，是规定教师的工资是不能够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最低工资。你怎么看？ 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最低工资。说实话我没有去进行过这样的比较，就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应该给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更加的合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教师的工资可能是应该涨一涨。因为就别说小学中学大学了，小学和中学的这个老师的工资我还不确定，但是像大学的时候，不是之前有各种新闻，什么什么教授某某某教授然后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亮一下工资条其实还是蛮正常，或者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应该是偏低的工资，这种状况会出现，对吧？ 对。那日前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是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那这个意见呢当中是规定了，它是这么说的啊，稍微的有一点读起来有点正式，但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意见强调切实提高教师的待遇，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制度，改进绩效考核办法，使绩效工资充分体现教师的工作量和实际业绩，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所以这样一条消息也是给广大的教师打一针鸡血。然后来一些活力， 是吗？ 对， 会涨钱的。对不对？ 感觉我的脑海里就开始浮现各种各样教过我的老师的画面。 哎，我也是。哎，我在想，就是感觉很为他们开心，他们慢慢的工资会越来越高一些。其实是这个样子，就在至少在我的家乡，我是山东人嘛。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那些老师工资都还不错。就至少在我们当地哈，平行来看，他跟其他的工作或者是职业，在我们那儿，因为可能山东是教育大省，比较重视教育，老师的工资是偏高的。你也不能说他高吧，但是他肯定是要比其他的职业要高出那么20%到30%个百分比的。所以在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么高的，说哎呀我觉得老师工资应该提一提。可是我上大学之后，我导师不是叫 IE 吗？他好像就晒过工资条。嫌工资低，他觉得低才晒的嘛。高谁晒呀，大家都是闷声发大财，晒出来的都是嫌低嘛。反正你 然后当时其实我是觉得好像我可能初中和高中那种可以在外补课的老师会稍微好一些，对不对？ 但是在外补课不符合规定啊。 是不符合规定。 当然了，因为他占用了正常的那个教育资源。所以说就是其实如果老师在外补课的话，学校知道了是会进行处罚的。 OK，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改革能够真的给教师以及我们的教育质量做出一个正面的影响、 是的。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的，这个意见指出，要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然后要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教育的预算来支出的逐年只增不减，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只增不减能够给我们换来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 是的，大家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或者是我们的直播的房间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有什么想法的话呢，随时告诉我们好不好？ OK。那下一条消息还蛮有意思的，就是9月25号，也就是前两天，在美国的这个知乎的网站啊 Quora， 这个网站上呢，有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知乎的意思， 对， 是吧？ 美国知乎，然后呢，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上面说，他说，有一位计划来中国的外国朋友发帖问，对于外国女生来说，晚上一个人在上海街头闲逛是否安全？ 那绝对安全啊。 然后数十名外国的网友回答是清一色的相当安全。这条新闻我为什么想分享，是因为它其实和我自己的家乡有关。你刚刚分享你的家乡山东嘛，然后我是贵州贵阳人，就是你知道贵阳有一个花果园湿地公园，它的夜景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比如说来自于这个美国的洛姆，他是一个在中国生活了14年之久的一个作家，然后呢他现在常住贵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街上被人骚扰过，没人取笑我，也没有人向我抛媚眼儿，我更没有被人占过便宜，我偶尔会很晚的时候从地铁里走出来，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害怕。然后他还说，他说哦，这他是生活在深圳，下一个生活在贵阳。然后洛姆说，在深圳的出租车司机聊过治安问题，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以前在深圳打车就很安全，现在也一样，因为路上都有摄像头。 这个司机看来想过呀，对不对？之所以不做什么不安全的事情，是因为路上有摄像头。 没错。那来自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一位叫做萨法维的这位同学，他是现在生活在贵阳。他觉得中国是他居住过和旅游过的最安全的国家。那在贵阳生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人呢，他感受到的是中国人的热情，并且对于这个安全有保障的社会环境是深有体会。他说，晚上在贵阳一个人走在街上，这里和北京、广州、长沙、深圳、西安一样安全，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你会感觉很自在。他不禁感叹道，如此庞大的人口生活在这里，这个国家还能这么安全，简直是门艺术。 我觉得咱们的治安的确算是非常好的了。包括前一阵儿的时候我去上海，我因为到的太晚了，飞机落地已经12点多了，然后当时有朋友来接我，接我之后我说我饿了，我说我出去吃点夜宵行吗，然后他说行，他说上海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哪怕你手机丢了，你只要就是找到警察叔叔就可以了。我说是警察叔叔会帮我找回来吗，他说他会送你回家。我们是绝对保证绝对的安全，对不对？ 我有一次被警察叔叔送回家过，就开那个车，有一次是下了很大很大的雨。 在哪里？ 然后在三里屯。然后在三里屯那儿下了很大。 你为什么要开始主观的掩盖三里屯这三个字？ 不，我只是说就是强调一下当时的天气情况。 你应该强调在三里屯这样一个就是可能交通状况非常拥堵，打辆车很难打，然后有很多需要被送回家的酒鬼，这样一个客观的条件。 然后当时我和一个法国朋友，然后下的雨非常大，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滴滴，就是没有这种打车的软件，然后呢我们两个就已经被淋到全身湿的，我们也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就这样吧。然后我们站在街边，这个时候亮着空车灯的一辆车就向我们缓缓地驶来，然后我就招了一个手，然后那个车就停下来了，里面是空的，就是只有司机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开门上车，然后就觉得好幸运。然后那个司机就说，你们真的非常幸运，他说我刚刚才放下一个乘客。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就是他正在三里屯和那个就是 现在是出租车吗？ 是出租车 啊，亮着空车灯嘛， 亮着空车灯的出租车，正规出租车。 嗯， 然后呢，我就想着说， 我还以为是警察叔叔，我说你们好幸运，我刚刚放下一个乘客。 不是，是出租车司机刚放下一个乘客。 嗯， 然后他就是从三里屯酒吧街往北，不是到那个东直门外大街吗？ 嗯， 然后就在那个路口拐弯的时候在等红灯，然后突然两个警察叔叔从后门的左右侧一下子就一个警察叔叔从前门进，一个警察叔叔从后门进。然后两个叔叔一进来啪门一关，然后就把那个司机给摁住了，然后当时我那个法国朋友都吓呆了。 是黑车是吗？ 我在脑子里面瞬间在想说，我不会是和这个法国朋友被他们怀疑在从事什么间谍活动吧。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警察就说你这是一辆克隆出租车。 哇， 然后就被发现了以后，那个司机就是被他们带走了。然后带走以后，我就在问警察叔叔，我说警察叔叔，现在雨这么大，我好不容易才打到一辆出租车，您看， 克隆就克隆呗， 克隆 就 克隆， 贵点就贵点吧。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克隆的。 嗯。 然后警察叔叔说，没事儿，我送你回家。 嗯。 然后警察叔叔就开着那辆车，就把我送回去了。 开着那辆克隆出租车吗？ 对，开着那辆克隆。 他本来反正也是要就把这辆车开回去嘛， 嗯、 对吧？嗯。恭喜恭喜，又一个特别可爱的在北京街头接受警察叔叔帮助的故事。 对，而且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我想分享给大家，就是因为在中国现在整个的环境真的非常非常安全。 嗯， 所以也是希望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国家和我们一起来生活。 Welcome to China. OK, 那我们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OK, 那我们一段音乐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送大家一首 Adventure, 一会儿见。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昨天的这个网页浏览当中呢，我发现有一条新闻真的让我非常的痛心。这条新闻 因为这条新闻呢，其实实际上是一只狮子的照片。 嗯， 这只狮子呢，在河边四处觅食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熊，这个大象。 嗯 然后呢，它走近一看，发现这只大象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嗯、最关键的是，这一具尸体没有头。 嗯， 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只没有头的大象的尸体， 太可怕了。 然后呢，这只狮子就这个图片是这样记录的呀，就记录这只狮子在这个大象的尸体旁边稍微的默默的等待了一下，既不吃这个尸体，然后呢好像在表达某种默哀的形式，然后慢慢的这只狮子就离开了。 嗯， 那当时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这么回忆的啊，他说狮子没有立即下口，有些沉默了，这是一头没有头的大象的尸体，也许就是狮子没有见过大象被这样的残杀。 嗯， 雄狮沉默的不好下手，大象身体还在，就是他的头部却不在了。 嗯， 很明显是盗牙者，就盗象牙的人为了猎取这个象牙而对大象的头部痛下杀手，割去了一大半，非常的残忍。 盗象牙需要把整个象头它都割掉是吗？这样才能够保存那个象牙的完整性，是这样吗？ 就是具体我不太清楚，但可能是割掉头整个象牙的保存会更好吧。 嗯，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残忍， 特别太残忍了，真的 太残忍了。然后就这个狮子，然后后来就渐渐的慢慢就离开了。 嗯， 其实实际上雄狮和雌狮，雄狮负责是安领地的安全，那雌狮是负责狩猎和保护小狮子的成长，所以说雌狮的可能就是这个猎杀性很强，但是他们也是很爱护小狮子的。那有的时候为了避免小狮子被就新的狮王猎杀，就会带着小狮子一起就是离开狮群独立的生活，所以其实就是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象，不管是雄狮还是雌狮，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嗯， 就是连狮子都下不去手了耶。 嗯，会有同理心觉得动物即使再强大也会受到对手的这种伤害。 对， 嗯， 然后大象其实实际上是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是的。 没有之一，它就是最大的。那象牙是大象防御敌人的重要的武器，但因为象牙被认为是一种很名贵的雕刻材料，而且有什么所谓的药用价值，嗯，那市场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让大象遭到了大肆的捕猎。那盗猎者通常会采用，就比如说叫在大象群过河的时候下毒，或者使用枪支等等，那手段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嗯嗯，咱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之前也分享过一些国家对于象牙的规定，是不是英国？它好像意思就是你已经存在的象牙制品我是允许你买卖的， 嗯， 对吧？但是不允许再有新的象牙制品上市了，这样是违法的。 对。 可是当时水水分享那个观点给我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在水水看来呢，你是觉得即使是已经存在的象牙制品都不应该去允许它在市场上流通。 对。 对不对？ 嗯， 因为只要还有这种流通的行为，就会有人去想方设法的取巧，然后去再去弄新的象牙，说这是我已经存在的，这是以前的象牙，对吧？ 嗯， 然后还是会存在需求，有需求就会存在猎杀。 嗯，你知道之前柴静采访过一期节目是关于熊胆的， 嗯， 你还记得吗？ 嗯， 就那个时候就是人们就是用熊胆来制药。 嗯， 然后呢他们在就是发现就是取熊胆的这样的一个，嗯，比如说一个熊场，就发现那个熊的那个胆啊， 嗯， 它就是被反复的就是比如说感染，然后患有很严重的这种内脏的病。 嗯， 然后他们就是其实就是把那个熊当做一个取胆汁的机器。 是的。 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这个负责人，我记得好像是叫张小北，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话，我觉得那段话我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嗯，他说人们都总觉得我们就是动物权益保护者，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就搞熊胆的这个事情， 嗯， 大家觉得我们就是中产以上，就是有钱，就是没事儿做。 嗯，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闲得慌，我们也不是有钱得慌，我们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这样对待熊。因为这样对待熊，我们就会这样对待我们自己。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点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么残忍而且暴力的手段去伤害一只大象， 为的目的就仅仅是为了它的象牙来作为一种雕刻的材料，或者来作为某种我们认为比如说美的或者实用的东西而屠杀一条生命的话，我们对生命的这种不敬畏和不敬是会带到我们自己的生态系统和自己的生命观里边的。 就最后会反噬到自己身上。 对，我觉得所有的不善良都会反噬到自己的身上。 张老师这句话我觉得其实还是能给很多人警醒，就我们善良其实最终受益的人可能也是我们自己。 没错，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面对象牙制品的时候坚决说不。 对， 不管 我觉得像这样 的 就是真的是对象牙我真的是觉得很无语。就为什么一定要用象牙才觉得名贵呢？象牙还有什么皮草，包括燕窝。燕窝是不是还就没有象牙听起来那么残忍？ 燕窝其实还好，因为燕窝就是它其实实际上就是脱离于这个动物身体本身的一种东西嘛。 鱼翅是要坚决杜绝的，对吧？ 坚决说不的。坚决说不。 那关于动物保护的这些，我们需要坚决说不的象牙、皮草，然后燕窝，那鱼翅， 很多， 还有什么呢？ 犀牛角。然后比如说动物保护当中的一些就是动物的那个皮毛，你刚刚说的嘛，皮草。 对。 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在伦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威廉王子都会过来讲的一个动物保护的一个就是讲座。也是就是那一次我听到了姚明，然后贝尔，然后威廉王子，很多很多人讲动物保护。就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犀牛角是真的没有药用价值的。当然可能这跟西医和中医有一些差别。但是就比如说像象牙这件事情，就是象牙其实它最好的时候就是一只象成年壮年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其实是象群最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就是狩猎者他不去屠杀小象也不去屠杀老象，因为那样的象牙没有成年壮年的象牙好。所以说就每一次我们看到那种光泽度非常漂亮的象牙的时候，一定就有一只成年的大象在非正常死亡。这个东西就是我在我家里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因为我妈妈有时不时的，她其实就是他们那辈人嘛，就会受到那种影响，她觉得说，那如果去个泰国，比如说去个缅甸什么的，我就应该买一些象牙制品，对不对？然后我就跟她说，坚决说不。所以也是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正在直播间和我们交流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真正的勇敢的对皮草、对象牙、对犀牛角。对 鱼翅 坚决说不。 好， 好不好？ 对，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飞飘说了，说鳄鱼皮的包和鞋也要坚决说不。 是的。 好的，我们坚决说不。一段音乐一会儿回来翻滚朋友圈。 我喜欢简简单单享受孤独的时刻，我习惯游走在城市间忙碌生活着，我过的也许不是别人真的能懂的。我爱上工作后想着吃什么的快乐，看着人来人往，有点好奇他们的故事，一个人在面馆角落里美味慢慢尝着。有时候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悲与欢离与合，拥有才算是获得。我和你一首歌，拒绝不完无憾了，关于爱的人生，努力过用心过才值得。也许你会觉得我过得有一点寂寞，可是我有一个叫做自己的好朋友。我翻阅一幕一幕的人生平凡感动，我心中收藏属于自己最灿烂天空。

我有跟你说过吗？ 有啊。 嗯，好。 好，那我应该是配合一些。那请问 Mayday 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五月的天的意思吗？ 你刚刚不是知道了吗？ 这样不是没法聊了吗？对不对？总得尬一下对白啊。 互相拆楼梯，把木材都放在那边。 那到底请问 Mayday 是什么意思呢？ Mayday 就是飞行员会去发出的求救信号了。 那要提醒大家啊，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收看直播，同时呢很重要的是您还要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椒02600080008这位同学他说珊珊真是太会说了。 哪有啊，搞得人家好害羞呢。 然后他说配合得很好， 谢谢。 然后后来说我是贵州毕节的， 哇， 水水是贵阳的，我们是老乡啊。老乡好。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想跟直播间的朋友说一下，我跟水水今天是属于那种连续工作状态，而且我们俩昨天其实是工作到深夜的，然后我们昨天回家的时候应该都已经一两点了，所以今天早上六点起床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挣扎，此时此刻呢特别需要直播间的你给一些安慰， 给一些鼓励， 你抱抱好不好，求抱抱， 求举报好不好，求举高高加抱抱， 这是举报是不是。那跟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吧，今天是9月27号了，其实在9月24号的时候呢，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是开始了，而且今天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如果是大家想要在2018年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也就是考研的话，今天千万不要忘记预报名了。考研好像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你好像还好，因为你是在国外读的，哎不对啊，你是现在国内读的研究生， 对， 但是是保送的， 对，我是保送的， 然后又去国外读，申请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复杂， 对，我非常佩服能够考研考上北大清华这样学校的同学。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高考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也是千军万马一起过，你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你问问身边的同龄人基本上也都在高三，但是考研你会发现你挺容易孤独的，因为身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考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我会孤单 一辈子， 考研的时候孤单，复习的时候孤单， 考完的时候开心。我怎么会去考研呢？魔音绕耳。 你主持已经疯了。 没有，我就是考的研呐。 我知道你是考的研。跟大家说一下珊珊的考研的经历啊，我觉得是一段传奇。珊珊说有一天她突然决定要考研，但是好像离那个就是研究生报名其实也没多久了，对吧？然后报了个名，想着说哎反正考研嘛也不那么着急。然后后来临近要考试的时候找了一个宾馆开了个房，然后在里面把自己关了一个星期。 三天。 然后就考上了。 因为关一个星期我会疯吧。你知道我是那次才知道原来有热伤风这件事情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找了个宾馆把自己关到房间里面开始背政治啊，因为我政治很差，我政治简直差到爆。就我上学的时候，以前上高中的时候， 最讨厌学霸说他哪一科差到爆。 你听我讲， 能有多差？ 我的很差，我的政治、历史、地理都不好。然后那个时候以前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罚我，他能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说珊珊你把卷子抄一遍。然后我以为是就把所有的题抄一遍就好了，结果最后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抄枣庄市第三中学地理期中考试这几个字，我说这都要抄吗？他说你把整个卷子给我抄一遍。然后那个时候上历史课每节课老师都会提前来5分钟，然后把我拎出去问我上节课讲的什么。搞得我压力很大，因为我真的是差到爆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师看到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成绩，他们真的不相信一个女孩如果稍微用那么一点儿心，就费那么一点儿精力，然后地理、历史和政治会差到这样的地步。 我是没有天赋嘛。然后政治的时候，当时考研的时候又要求至少要50分，对我来说我觉得难如登天。 我就是报了一个那个考研班，他给了我一个那个押题，然后很多，然后有一本书，然后几套卷子，我想我要背下来。专业课和那个英语都是穿插着看的，基本上都没有准备，然后就是政治，我就开了个房准备了三天，然后就基本上没点儿，你知道吗？就跟我同学说，我说我那个考研头一天晚上你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确认我知道那个时间是准确的，然后剩下时间你们都不要管我。我就开始早上起来就开始背背背背背背背，等到困了我就睡一会儿，也没点儿，然后睡醒了我就再背背背背背背，然后再就其实24小时已经打破了那个生物钟了，你知道吗？ 就爱因斯坦学习法吗？ 爱因斯坦学习法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醒着就学是吗？ 就是醒4个小时，睡2个小时什么的，反正就是不按照24小时的这种，我们就是睡一觉起来一天，睡一觉起来一天这样，他就是孤独的保持着一种自己的作息时间。 哎啊，那真的呀，那看来就是。就是我还是有这个天赋，对吧？找到了一种特别，毕竟时间很紧了嘛。 然后后来你 还有3天就，我没有疯啊！我什么时候疯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是冬天嘛，考研的时候，我得开着空调，我会觉得那个空调。会我怕开空调的时候会很那个，不开空调我会冻的，然后我就开了空调，然后保持我那个温度。后来我发现我在房间里面待得太久了，我的头一直在晕，我才知道那就叫热伤风。是什么意思？ 太伤感了。我们先来一段音乐，然后我们音乐过后继续来分享珊珊的这个热伤风的经历，好吧？ 就是当大家这个出现考试的时候呢，然后以及出现各种考验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一口气全面对。 对，一气呵成。刚刚我们一直在聊的是关于考研以及这个考试方面的一些珊珊的个人的经历，刚刚聊到了珊珊得了热伤风。 对，然后我后来特别特别的幸运，我考研的时候不是找了那个考研辅导班，他有一个政治那个押题吗？他押对了。 哇。 我总共就背了4道大题，考了1道，17分，然后有50分的那个选择题，单选是17个，反正双选，就是多项选择题，不确定选择题有17道，17道占34分嘛。然后我考完试的时候，我看着那张卷子，这34分的题就是17道题，我只有2道是确定的。 这跟我保送的时候答那个笔试一样，我就在想说，我当时你知道我考清华的那个保研的时候，然后我答完那个笔试题，然后我就是全部答完了嘛，然后答完了以后，然后我翻开前面看，然后我跟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这种题要是大家都会答，那才是一些了。 什么类型的题还会记得吗？估计记不得了，应该就是那种 就是关于就是类似于一些非常细节的政策方针的那种题，然后我告诉你是填空， 那 就不是选择，就选择你还能说这个根本不靠谱，对吧？稍微排除一下， 对的， 比如说长的选长，短的选短， 三长一短 选 一短， 对不对？ 三短一长选一长，一般长都选 A。这么多年我就是靠这条准则考过来的。然后你知道就是考试题的确会很难，当时你考清华的时候也会这种情况是吧？ 很难，就是它难到让我觉得这个题大家都不会，你知道吗？就没有人会的。 然后后来出来交流，果然大家都觉得别人要会了才真是见了鬼。 反正当时我考政治的时候也是，就首先那道大题压对了嘛，我很保准这十四分我是拿到了。然后单选呢可能拿到个二三十分啊，好了，现在有三四十分了，剩下的该怎么办呢？双选题不进项选择题34分，我只有大概能拿到就是6分4分的样子。然后最后政治成绩出来了，你就知道我政治有多差了。我准备的这么充分，我还压对了一道大题，50分要求嘛，最低50分，哪怕你总分再高，你政治考不到50，你就考不上研了，对吧？我考了51。 哎，那你其他的科目很好哎。 就还行吧，凑合吧。就专业课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原则哈，就是你要刻字。 就是你要把卷子写满，是这个意思吗？ 很整齐， 嗯， 然后卷面很整洁，然后认真的去写。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就是没有辛劳也有苦劳的那种感觉，尤其是这种人工阅卷的时候，你的字儿写得好一点，然后写得整洁一些，然后总是可以有一些这个多拿一些这个印象分的。 的确， 而且呢，而且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我印象当中那个专业课还是英语啊，就没有那么难。专业课英语很难嘛，那篇完全填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专业课的时候，就很多同学是提前交卷了。我真有个特别好的习惯，再简单的卷子我从来不会提前交卷。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不管什么考试，不要着急嘛，不差那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好好的看一看，对不 对？ 再把卷刻一遍。 而且要告诉大家，就是无论是题目再难，看到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你不会的别人都不会，你会的别人不会， 莫慌，对不对？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就是考研预报名的事情哈，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想考研的话呢，今天是最后一天预报名了，抓紧时间去报名吧。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这两天其实在微博上已经刷得很火了。就是大家在考研预报名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验证码的时候遇到了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成都大学的大四的女生在网上报名的时候，那个网站给出来的验证码是两个汉字，别考。同时在验证码上边显示了一行红字，您输入的用户名或者是密码错误。网友笑称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求该女生的心理阴影面积。因为这个验证码哈，它是有这个汉字，对，汉字字母和数字，数字计算三个类别组成的。所以考生在输入验证码的时候呢，这三个类别都是有可能碰到的。正常情况下只有这个输入的用户名或者是密码有错误的时候才需要输入这个验证码，而验证码的内容都是随机的。但是我除了看到这个女生碰到了别考之外，然后还有一个男生碰到了不过 或者失败， 对，失败 落榜。 就看到这种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大啊，是不是不太吉利啊？但是提醒大家，这的确是随机的，别管好不好，等你考上了，这些都是故事啊，可以写进 书里的。这个还用你提醒吗？他会以为是就是机制就自动的就是识别了他的学习能力和学习范围吗？ 我不知道啦，希望大家不要有这种代入心理嘛。 对，飘飞飘说了，珊珊就是属于应该被暴打的那种。 为什么呀？为啥暴打呀？ 就学习能力强又漂亮，对不对？然后还总爱说自己那个差到爆，这个差到爆。 对， 也不知道是爆在了哪儿。 你看我政治，最后考了51分， 但你考上研了呀。 对，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so lucky。现在有你们在直播间陪伴我，我也觉得自己 so lucky。神经病！ 我要暴打你。 来吧，说到这个考学的事情哈，最近有一件也是蛮有趣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女孩的话，哎呀，会有什么样的心理阴影？今年9月份的时候，10月9号的时候，有一个大叔叫做彭向虎，他今年已经51岁了。他的女儿呢叫做彭宋华。大叔带着女儿宋华一起来到了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9月9号是吧？ 10月9号 还没 到对吧？9月9号 主持人已经疯了。 9月9号 什么有啊？来继续 那今年高考的时候，他的女儿彭宋华是考上了这个学院的环境科学系的环境法学专业。那他的爸爸是来做什么的呢？ 科学系的环境法学专业。 是的。他的父亲彭向虎来送他女儿报到。除了送女儿报到之外，他还有像什么任务呢？他本人呢也是这个专业的一名新生。 父女两人同上一所大学的同一个专业。这件事情传开之后，有很多网友表示很心疼女儿啊， 很心疼，很心疼。 爸爸是这么说的，爹跟着你读书，大学期间你就不能谈恋爱了。这谁来评评理啊？你说， 我想问一下，他爸爸要住学生宿舍吗？ 是的呀，就是按照规定他肯定是需要住这个学生宿舍的嘛。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考上这所大学的好不好。他的父亲呢是河北沙河市人，83年的时候因为家庭困难等原因，还在读高中的他呢决定退学入伍参军了，然后后来复员之后和爱人结婚，生了3个孩子，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然后开始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在当地的化工�厂啊、钢铁厂啊，换了不下10次工作。他自己总觉得，我因为没有文化，所以总是到处给别人打零工。那去年呢，有一次和老同学吃饭，他发现呢很多读书读得比较多的同学工作都很好，说我很羡慕他们，除了人家自身的努力，我觉得别人读书读到位了，就想着自己能不能也试试深造一下，考个大学。于是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开始复习，没想到一次就考上了啊。但他考的是个大专，他说虽然是大专呢，也算是进了大学的校门。备考这段时间也辞去了工作，每天复习将近10个小时，但最终对这个高考成绩还算是挺满意的。除了英语的这个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别的科目基本上都是正常发挥。所以他的第一志愿就报的是这个河北环境工程学院的环境法学专业，因为他对这个法律一直都很感兴趣。而他的女儿 根本不是，我觉得他肯定是他知道了他女儿报这个环境就是科学院的这个环境法学专业，然后他也报了这个。 不是的，他的女儿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报的根本不是这个专业。谁要跟他爸报一个专业呀、啊、对不对。他女儿的第一和第二志愿呢报的都是其他学校的幼师专业，但是因为成绩不理想都没有被录取。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发现父�亲考上的这个专业呢刚好还有3个补录名额，就告诉了女儿这一消息，最后女儿也被录取了啊。所以说父女两个人考进同一个学校的同一个专业也算是一种巼合。笑不出来，对不对？ 我觉得这女儿，这女儿在心里应该在默念说：“太巧了，怎么会这么巧？” 人生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多巧合，对不对？哎、 你进教室看你爸也坐里边，而且上课发言你爸也在听，然后你爸还会和你一起写作业，问你题是啥， 还得帮爸爸做作业的感觉， 这有点太巧了，有没有？ 重点是不能那个谈恋爱，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不能谈恋爱是一件蛮惨的事情。 说实话，我觉得这一点我反倒是不担心。 为什么？总能找到对策是吧？ 哪有闺女谈恋爱你能拦得住的呀？ 但是是同班同学啊。就是追他的男生就会觉得怎么追啊，我该怎么递这个纸条，怎么约这个饭，怎么送这个礼物啊，爸在那盯着呢。 这不是更方便的吗？ 顺便把那个岳父搞定了是吗？ 第一步先把岳父搞定了， 先陪岳父喝酒，就走这个路子是吗、 哎、 从上而下的路子。 身边没有多少个岳父是喜欢女婿的。 那当然了， 岳父很难喜欢女婿。 那肯定不会喜欢女婿啊，就是哎，是谁啊？是那个老梁， 感觉自己家养的白菜。 老梁好像讲过这件事情，哎、是在哪个？他分享了一句原话，其实我已经忘了，意思就是所有有女儿的父亲在看到女儿的男朋友或者是女儿喜欢的男生的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臭小子一定在想一些癫狂之事，大概是这个意思，或者一定在想一些猖狂之事，是有一些原话在的，但是我记不住了。不管怎么样，这父亲还蛮难喜欢女婿的。 对啊，玻璃心在花椒直播上跟我说的一样啊，他说首先搞定他爸呀，对不对？ 哎，对，真有套路。这样哈，其实我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咱们不认识的不了解的朋友在直播间的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会陪大家聊天的微微一笑，除了我们俩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同事。不管怎么样，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总会有2个话痨陪您聊天。如果早上有时间觉得无聊的话呢，不妨来直播间看一看，这个时候呢就请您点击关注了好不好。点击关注系统就会给您发送推送，哎，微微一笑开始直播了，您就可以不错过我们的直播了。 对，感谢幸福玻璃心分享了主播。那在分享之余，你有没有关注呢？有没有关注？ 有没有关注， 点击关注好不好， 也是感谢就是在花椒直播当中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我看到 Verona 吾皇 Verona 已经19集了，他现在都已经变成闪亮登场了。 19集了是吗？恭喜升级升级。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欢迎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其实也是可以看视频直播的，而且这个视频直播有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发图片给主播看，就是相当于你跟我们聊天的感觉。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有时间，也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拍下你现在看到的一个场景，告诉珊珊和水水你现在在做什么呢。那 感谢明天的明天也是关注了主播， 谢谢，开心，爱你们。来吧，这个时段呢再快速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消息好了。刚才讲了很多考学的事情，不管是考研啊还是读书啊等等等等，考试的时候总是需要记忆力的嘛。 没错， 很多人就是那种过目不忘，这种人真的就是哎呀，让你觉得又羡慕又嫉妒又恨，怎么会有这种 技能。但是我跟你说，过目不忘的人忘得快， 是吗？ 嗯，就是短时记忆特别好的人一般长时记忆不好。比如说我考考你，你能够背诵哪一首长一点的古诗词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其实我觉得好像是古诗词都是一句一句一句的，因为它前后的时候那个语境咱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现在同样的语境去一直巩固它。然后在生物学里面这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就是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记忆是通过一种东西叫做突触来传播的，就是长时记忆是需要你有短时记忆之后不断的去巩固，不断的去巩固才有可能会形成长时的记忆。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人真的是存在那种特异功能，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记忆力特别好，可能他下了自己的苦功夫，咱们不知道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一些提高记忆力的方法。以前考学的时候大家会吃鱼嘛，然后吃核桃，对吧？有没有用呢？谁知道呢？但是在日本呢，出产了这么一款产品，口香糖，叫做记忆力口香糖。他出产这款口香糖呢，说吃了就可以让人的记忆力增强， 这是真的。 为什么？ 嚼口香糖真的是有助于记忆力提高。 为什么？ 并不是你的记忆力提高，是有助于你的记忆状态。 为什么？ 这也是我看 BBC 的一个纪录片，它就是那个纪录片是研究就是记忆力这件事情的，就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在嚼口香糖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一种去抵抗的那种兴奋感，从而让你的记忆状态达到一个更亢奋的状态。 有可能， 所以不是嚼这款记忆口香糖，而你只要嚼口香糖。 那这样好不好？问一下，嚼鸭脖行不行？ 但是嚼鸭脖会分心哎，你要拿着鸭脖还要啃。 那嚼鸡腿行不行？ 我觉得和鸭脖同理，好吧，你拿一个不需要就是。 那吃跳跳糖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跳跳糖嚼不了多久吧。 所以口香糖是最好用的。 对。 哎，这个不错，以后咱们就嚼着口香糖复习。但是这个口香糖， 我经常嚼着口香糖背单词。因为我看完那个纪录片以后，我经常就有事儿没事儿记点东西的时候，就嚼点口香糖，管它有用没用，心理作用最重要。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咬肌会变大。 我不怕。 脸瘦是不是？那日本的这款口香糖呢？它其实是是有自己的原理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的原理是其中添加了一些成分。他说他的这个口香糖之所以被叫做记忆力的口香糖，是因为成分当中加入了银杏叶黄酮配糖和银杏叶镍内酯，这些都是有效的增加记忆力的。那么这款口香糖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奇的？您先说，水水。 我跟你说，我从小我妈就被一个品牌就是洗脑， 我知道。 然后呢，她就买各种各样这个品牌的什么银杏片呐、什么蛋白粉呐、什么胡萝卜素啊、什么的，就是一堆东西给我从小吃。说实话， 你小的时候吃过吗？现在那些品牌还存在吗？我以前小的时候吃过一个叫黄金什么，类似黄金记忆什么黄金搭档， 就类似吧，就各种各样的这样的， 就是一瓶一瓶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心理作用。 对， 我觉得没什么用。 我觉得有心理作用就很好， 就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始终在微笑，觉得自己要笑岔气儿了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开心，笑着迎来了两位很好的朋友的水水。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曾经来过我们节目 F Space 的创始人子杰先生，以及他的艺术家朋友秦林森小朋友。 打个招呼吧，子杰先来吧，老朋友嘛，对不对？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听众的一个现场的子杰。 还有大家好，我是青年艺术家那个秦林森。 秦林森是真的是小朋友， 多小啊？ 九四年， 他不应该是青年艺术家了对吗？ 那你说人家是什么？ 幼儿艺术家。 他自己就说了呀，青年的定义可能首先他一定是在青年的这个定义里面的，但是九四年在我们看来真的是小朋友哎。 对， 是一个小朋友， 23岁啊，也不小了。特别伤害别人， 怎么回事？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分别是您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九八二，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那也是希望在花椒直播和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当中，可以点击关注，好不好？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每天早上就有推送了。 对的，你们忍心看着珊珊和水水天天在这儿求关注吗？你以为我们很想这么可怜巴巴的求关注吗？ 够了， 是的。所以点个关注好不好？ Okay, 求求你们了啊，抓紧时间啊。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经常请到一些艺术家和艺术方面的朋友来聊， 是， 但是呢，我们又怕聊的就是太高大上了，观众给吓跑了。 有我在，不会高大上的。对不对？ 对， 如果是你的话，就是这个节目都已经高到云端了， 对，就不见了，对吧？ 对， 看不见了， 我得拽着你， 因为已经黄了， 我得把你拽到地上。 OK, 想问问秦林森，就是你是94年的小朋友， 对， 那现在就是在艺术上都在做些什么呢？ 对，就在做一些展览了，还有一些跨界，还有一些就是跟一些不同领域的这个所谓的杰出的年轻人做一些就是说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对， 比如说你看到秦林森，你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 可爱萌。 可爱萌。 秦林森，我建议你哈，你稍微往那个子杰那儿坐一坐，你看他多心机，我看看你俩的箭头哈，显得他脸特别小。你懂吗？要不你们俩换个位置啊，怎么保护艺术家好不好？怎么 我今天是来陪读。 所以说就是看到秦林森到目前为止接触觉得单纯。是不是？ 是。 我觉得这是应该问子杰，就是他对这个林森的了解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更多一些。 没错，秦林森我们其实是通过德赛画廊的 Nancy 认识啊，非常有思想和才华的一个小朋友啊。对对。 很有才华的小朋友是吗？ 对。 你知道就是因为他就是昨天子杰说，其实林森除了在做艺术很认真的在做艺术之外，其实他做很多的跨界。就比如说他自己会设计箱子，对吧？ 对。 除了箱子之外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跨界的那个雨伞。 雨伞、 红酒。 对，还有红酒。 哦，很棒。 那今天怎么是空着手来的呢？ 哎呀，跟你讲啊，94年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哈，就是还不够懂事儿，你知道吗？这里面有这个90年的大姐姐和89年的大哥哥，来的时候怎么能空着手来呢？然后还好意思说我跨界呀？那您倒是跨到直播间里来呀。 对对对。 所以说 这个雨伞啊，箱子是用自己的那个艺术作品， 对对对， 做一些装饰的那种感觉，是吧？ 是是，用原作，然后根据这个箱子或者是雨伞来做一些，就是说微调，但是作品是还是我的原作。 嗯， 对。 哎，你的箱子质量好吗？ 质量特别好，就是限量199个，但是已经全部已经预售完了。这个这个， 这个 我自己都没有了，这个我自己还没有收到。 你倒是快画呀！ 价格应该也 艺术家快要被女主持人逼死了。 对， 大概多少钱？我想知道大概是什么那个风格的箱子。 大概就5000多块钱，好像是。 也就 一个，嗯， 就是跟那个提现金的那个箱子差不多，是吗？嗯，大概5000多块钱，然后那个箱子是，我是纯粹抱着消费者的心理在问哈，就是那个箱子是国内产的还是国外进口的？然后只是把你的画弄上去了，生产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国内产的，就是它是一个叫丝路旅行者，然后它有分两款，一个是男款，一个是女款，女款是横向的，男款是竖向的， 嗯， 然后色调也不一样，就是男款是蓝色的，女款是紫色的， 嗯， 就是做工其实还是特别讲究的，它是一体印花， 嗯， 它不是贴个膜在那个上面一刮就掉了，它是融在一起的，但是具体的制作环节我不是特别清楚。 哎，我喜欢这种接地气的艺术家。 嗯， 哎，我这个箱子哈，你看它做工特别的讲究，分男款和女款，有横条纹的，有竖条纹的，一体印花。 我觉得是长期以来大家太妖魔化和边缘化艺术家的形象了。 嗯， 其实艺术家本身就是生活家嘛， 对对对， 他们在生活当中表达的很多时候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的。 啊， 嗯， 那倒是。所以当初你为什么想做这样的跨界，是怎么萌生这个想法？就不单纯画画，然后要做一些跟产品的、跟商品的结合呢？ 其实还是有一个点，就是艺术家也要走向公众，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艺术如何变成实用化或者日常化的一个东西的话，肯定要用一些箱子了、衣服了，或者是雨伞这些日常常用品，看看能不能把这些常用品注入一点，就是说艺术的东西，那跨界就油然而生。 嗯， 对，就是这一个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出发点吧。 嗯，我觉得好像跟子杰的理念是很接近的，因为子杰做的那个 F Space 也是希望把艺术融入到大家的生活空间当中来。 对。 然后呢，林森做的是把艺术融到大家的生活用品当中来。 对。 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对， 嗯，对， 是的， 是吧？感觉我们上次说到子杰的那个，就是这个 F Space 像一个就是画廊界的深夜食堂。 嗯。嗯， 感觉林森就是这个深夜食堂里面的一个怎么说？ 一个师傅。对， 你要去哪儿呢？ 你就想吃包子了是吗？ 对啊，就是林森把他自己的作品呈现给我们嘛，在这个深夜食堂当中也是很独特的一道菜。 对， 然后那个雨伞多少钱呀？还有剩货吗？ 那个雨伞好像也就是只剩样品了，就是 如果那个雨伞也 全部卖完的话，样品没关系的啊， 门在这儿。 对，那个雨伞 怎么这样？ 雨伞是限量100把， 嗯， 对，那个我有一把是限量2。 啊，你有是吧？ 对，我有、 嗯， 但是我今天没有拿来。对， 没事儿， 给你留 着。我的地址是，明天早上闪送到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林森在就是比如说跨界去设计，比如说箱子、雨伞这个道路上，因为我知道你是学院派出身， 对对 对， 对 不对？ 对， 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 不是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对，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艺术的学生， 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道路上来说，会不会有一些微词啊，就比如说在行业内，比如来自老师或者同学，就会觉得说，大家有一个想法，就说艺术家为什么要去做那些东西，对不对？ 嗯， 对吧？ 对对 对吧？ 怎么贵州话是不是突然冒出来了，对不啦？ 我是在模仿上海的腔调的， 啊，对不啦？对不啦？ 对吧？ 嗯，对吧？对吧？ 嗯，就是觉得说艺术家可能就是要做这些高大上的事情的呀， 嗯， 对不对？为什么突然去做这样的一个接地气的东西了呀？ 啊，对，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啦。 这个其实还是合作吧，就是说不会让艺术家去参与就过多的这个生产环节还有设计环节，但是艺术家首先要提出来这个想法，具体的实施这个是有分工的。 嗯， 所以说艺术家并没有就是说拉低，也是就是说因为原作只有一件嘛，就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要共享的话， 那就可以做出来，比如说试用品。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说会有100个或者是199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容易共享嘛，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对。你知道，就是林森，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挺分裂的小孩的。 你几月份生日啊？ 12月。 哦，12月几号？ 29。 哦，不分裂呀。 但是你要看过他的作品，你就知道，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直接去看他的一个作品。然后他的作品真的是属于那种天马行空，就是他会有非常多。 哎，那我应该会很喜欢他的作品，对不对？ 不知道哎。 我现在 search 一下，我看看金林森的作品是什么风格。 不确定。然后他其实实际上是一个有非常多奇思妙想的一个年轻人。所以你在就是整个你们同届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辈分里面，算是比较跳脱的那种思想上比较就是跳出来的吗？ 对， 还是说 是比较90化一点的吗？就是90后，就是说更明显一点，就是说他会，就是说对于任何的新鲜事物都抱有好奇心，然后就会，特别多去找寻一些就是说奇奇怪怪的事物。 但这个其实不是90后的特质吧？我觉得，我觉得好像就是85后什么80后，就好像就是只要是艺术家或者只要是生活的挺有品质的人，对生活都是永远保持好奇。比如子杰也是保持好奇， 对， 比如珊珊也是保持好奇， 对， 他们两个都是 太好 探索 这个世界。 但是我是属于把这种好奇要做出来，或者是做成作品，比如说绘画也好，装置也好，或者说实验影像也好，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消化和输出的过程。我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在搜寻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说事物了或者事件了，或者一些好玩的新奇的一些东西。 可以发给我们吗？ 可以。 就我们节目是需要很多新鲜的有趣的资讯的。 对，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个能保持一个活力吧，或者是保持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说要有瓶颈期，要卡掉要卡壳，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新鲜的事物源不断的出现过。 你是要唱 rap 吗？每天都有些新鲜的事物源不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这样吧，我觉得如果你刚刚就都已经把这样的习惯就是表达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就现在在直播间，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我还有珊珊还有子杰这三个人，然后你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然后你要创作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你觉得我们三个到目前为止就凭借你的了解啊，可能你和子杰待的时间很多，然后你们俩也是拍档，然后呢和我可能你见过几次了，已经有一点点的了解，好吧？ 对， 然后珊珊呢是第一次见，然后今天的初识。你觉得我们三个就是比如说一下子三个人要提取一些点出来，你觉得要进一步的研究，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来做？ 其实此时此刻我有点担心和害怕，因为我刚才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下林森的作品哈，我觉得他因为天马行空是水水刚开始介绍他的作品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 但是 有这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是很喜欢天马行空这四个字的，所以我就问水水，我说我肯定会很喜欢林森的作品，然后水水第一时间犹豫了，说不一定，我说不好，这个时候我就会就是有无限的好奇心，我就去搜索了一下，我觉得他在天马行空之外有一点水水说的鬼斧神工的意思，然后有点暗黑的感觉。 那个网上可能都是一些过早的一些，就是说一些作品吧。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些。 对，近期的一些作品就是可能是在微信那个公众号搜索上面会显示，就是说在网页上可能都是一些以前的一些作品，它是有个阶段过来的，就是以前可能过多的喜欢稍微暗黑一点了，或者是跟医学有关的，或者是一些对 画一些人体解剖的， 对德国表现主义了就之类的，就也是一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嘛，但是现在就是说已经过去那个实验阶段。对， 现在的风格更接近什么风格呀？ 风格倒不好说，因为基本上每天都会产生一点点变化，但是也不是说就界定这个东西是后波普或者是一个的新表现主义，就这个东西说不准。 我应该是喜欢的呀，对吧，叔叔？ 对， 但是他现在不是那个色调上来说的话，就还没走那个系列 啊。我就可以先问一下那个子杰，就是你觉得林森的作品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可以从你的视角帮我们 怎么解读一下？ 林森的作品，因为我们其实应该说在展览方面，我先说一下，是已经有合作过两个很成熟的展览，一个是 F Space 的类固醇的拟人化，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在， 就那名字看的我都很 什么叫做类固醇的拟人化？ 就能能， 我问过他，一会儿听他说吧，然后直接说第二个展览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联合了七九八的陌上画廊一起做的一个129的一个展览，嗯、对、哦，这两个展览呢，相当于是我们两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展览。合作。那么我对林森的这个首先是他的思想，因为非常的欣赏，因为我们一直在聊，就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他一定是一个好的思想家。刚刚你们提到一个天马行空也好，其实林森的创作他是对各个学科充满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且呢会把这种兴趣呢汇集在他的作品当中，这个也是我对他欣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对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哪天把他和曾诗然两个人拉起来做个对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也是对各个学科很感兴趣。 开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会请来一个小姑娘，一个94年的，然后其实还算是在微博上有一点自己的那个粉丝群，也是创业者啊、耶鲁大学回来的，然后对各个学科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应该聊得到一起去，改天可以凑一凑。 好， 我看到了花椒直播间里孙家军银凤凰说太好啦，然后送了好多玫瑰，还有好多抓狂的表情。你是在说你觉得林森很可爱吗？还是说珊珊好呢？能不能说得明确一点呢？直播间四个人会争风吃醋呢。 因为就你一个人在那儿演戏， 戏精是吗？ 戏精珊珊，好，刚刚其实也已经给林森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思考了。 对， 你知道主持人有一个思想的特质特别好，就是拉出去的支线再长也会拉回来。 对啊，总得拽回来嘛，是吧？ 就现在我们要开始聊了，从我们三个的身上，你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质，让我要提取出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好了，从子杰开始好了。 啊，对， 你对子杰最了解， 因为我可不简单呢。 想好了再说啊， 就从生命危险指数低的开始。 我觉得子杰是热情特别的，就是说热情特别的多，还有一个就是说爱冒险爱探险，这个其实跟星座特别有关的。估计他是射手座吧。对对对， 恭喜你答对。上升天蝎。 对，这个还是特别特别的准的。但是我觉得水呢，可能就是感觉那个生活质量，包括那个美学是特别特别高的感觉。 你说我是吧？ 对对对。 哎，是这样哈，你不能只说 说 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意思吗？ 不对，这是在表扬你。你再这样，就是对不对？就显得较劲了。 见好就收。 哎，你得是这样哈，你不能只说他们是什么性格的人。 对。 你得说在你的艺术作品当中，如果你想表现这两个人，你会体现出什么样的元素来？ 比 如说色彩呀，比如说形象啊。 对。其实宽泛的。 对。 宽泛的来说吧，子杰这个就有点像表现主义吧。但是水呢，就感觉更像一个波普，或者是里面又加一点点这个色欲化的，像那个马克罗斯科，包括那些那种感觉一样，就是有深度。 马克罗斯科是什么？ 他说的色欲是那个场域的欲，就 对 啊，明白了， 对， 就是一个 阈值的欲吧， 就是大块的那个颜色。 对对对，抽象表现主义，对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 是我很喜欢的艺术家， 我也大爱。 哎，我以前看那个有一次看展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看到了墙上挂了三幅画，它其实就是一幅画，中间有一坨绿的，然后一坨粉的，然后就是水水应该是那种画的类型，对不对？就是整个可能有一个。圆形的粉红色，有圆形的蓝色，等等等等，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水水吗？ 对他，我觉得还是就是说，这个颜色可能是有点偏这种比较稳，然后又比较有内容的东西，不是外表就特别的，明亮的吧？就是说那种荧光色可能会弱一些， 比如说酱红色。 对对对对，马克罗斯科就是基本上就是酱红色。 就是、 那我是不是很有艺术天分啊？ 对啊， 因为我真的不认识这位艺术家。 我喜欢罗斯科的一幅作品，就是酱红色的那个，就是泰特里面。 对对对， 特别 对对对， 你好像走进了某个人的墓地。 对对，会被吸进去。 那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水水，就是酱红色的阴水。哎，那如果是子杰呢？你会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就肯定是那种比较亮的颜色。 对对，子杰就是比较亮丽了，包括一些比较。 有力量的一些东西。 嗯， 对，颜色还是比较绚丽的，因为他喜欢爱冒险嘛， 嗯， 爱探险。 他的表现主要是德国的一个流派吧。嗯， 对对， 首先由德国艺术家开始发起起来，嗯，然后颜色大胆的创新， 对， 在形态上也开始慢慢的，就是类似于接近抽象，又 对对对， 像中间的， 对对对对，中间地带。 对，然后你们作为对艺术行业特别了解的人，其实我真的很想你们在说各种流派的时候呢， 嗯， 啊，帮我们普及一些普通人真的会感兴趣的这种流派， 对啊， 顺便帮我们解释几句。那既然讲了这么多流派的事情，我有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问， 嗯嗯， 就是你已经点评了子杰和水水，然后是想留出大把的时间赞美我，对不对？嗯，我也没有理解错，对不对？ 对， 来吧，小弟弟开始吧。你对小姐姐有什么想说的呢？这个小姐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 我觉得你把人家都吓坏了。 哎，不要害怕嘛。 我感觉应该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冒险或者是旅游的吧，应该是这种， 嗯， 旅行，对，就是去不同的地方了，啊，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这种应该比较适合，我觉得波普艺术是比较适合的， 嗯， 对，波普艺术的这种风格是特别适合的，而且有一些潮流文化的这个更方便于大众接受和认可，辨识度比较高的， 嗯，很准。 嗯， 对， 什么颜色呢？整个色调来说， 颜色可能是，就是红黄蓝三原色之类的各种，就是可能颜色比较安妮沃霍那种，就是比较明亮或者比较直接的一种。 嗯， 对， 安妮沃霍。 就你看过那个梦露？那个吗？这四张画都是梦露 啊！我记得，就是不同的颜色。 四张画都是就是披头士，就是那个艺术家 啊。 波普是大概在四五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兴起的吧？ 对对，差不多。 然后七八十年代大成。 对，那个波普艺术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之后的印花 T 恤，然后基本上都是由安迪沃霍然后带来的这种推进吧。 嗯， 对， 这样好不好？就是你负责把这幅画画出来，我负责来印花。 可以 你们加油，说好了好吗？ 可以来， 所以 不能说话不算数。 所以你觉得准吗？ 我不知道， 嗯， 我觉得可能得，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艺术家 了解一下， 对，自己说出来的和自己画出来的风格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嗯， 就是他的艺术作品里面，就他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内容，其实占的比例非常非常的小。 是， 你看，就是林森画的画，我觉得也远远比简单的概括，比如说暗黑啊，比如说天马行空啊，鬼斧神工，要内容丰富许多。 嗯， 所以可能这就是他没有成为主持人而成为了画家的原因嘛。 嗯， 所以得看到实物。 对。 就要鼓励他真的去画，对不对？嗯，加油好不好？三幅画任务派到你身上了。 嗯，好的。但是从他刚刚的这个描述和我对你的了解来看的话， 你觉得还挺准确的是吧？ 挺准确的。 嗯， 因为你喜欢的就是这样的风格。 对对对， 首先你很喜欢波普。 是的，我还蛮喜欢 波普，就是那个 pop art， 它就是一个就是艺术的，我觉得等于是大众化吧，就是平民化。 嗯， 然后把一些比如漫画的元素啊，动画的元素啊融入到艺术当中。 对， 然后让这些漫画形象和这些动漫或者是这种就是让我们觉得以前好像不能够上博物馆和美术馆展出的东西， 嗯， 可以登堂入室， 嗯，对对， 嗯， 没错。然后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这种风格。 行，反正我肯定是喜欢的，你抓紧时间画好不好？然后刚才问那个问题还没有咱们聊完哈，我之所以说我觉得林森像艺术家，其实艺术家都会这样，他想表达的和他其实讲出来的还是需要再去进行深一步的了解的。刚才那个画展叫做类固醇的拟人画是吗？ 对，类固醇的拟人画，对， 就是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还是出自于那个哲学一个文章里面的一个东西，是讲那个后人类，但这个东西不能深聊。就是说类固醇的拟人化，最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女生可能更喜欢去美容或者是整容，但是男性随着这个现代社会的推进，也需要一些增肌粉啦，这些蛋白质了，然后来美体，就来塑形。这个东西就是类固醇的， 你认知很宽。 对啊，这个类固醇就是应运而生了，就是说基本上健身早期的，然后就吃这个类固醇，就是两个月就可以把那个肌肉塑形特别好，但是现在已经是违禁药物了。对，拟人化就是说我的作品更多的元素是人，围绕着人人性或者是人的这个身份，包括一些人的这些社会活动，然后会做一些特别多的作品，所以说就起了个名字类固醇的拟人化，正好也是比较扣这个哲学这个有一篇文章里面的关键词吧。 嗯， 对， 嗯， 很棒， 是不是很分裂？ 对。 非常的分裂，就感觉大脑里面有无数的脑洞的感觉。 对，那当初子杰应该是看到了他这样的特质，对不对？ 没错，是的，刚刚因为珊珊也提到肋骨质的那句话，很巧，因为可能大家知道现在北京画廊周是9月20号到这个月底，而且呢秦林森的这个展览呢反响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延期到了9月底，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如果有兴趣关注这个展览还可以去。 在哪里呀？ 你懂的，F Space， 对，好的，那必须要去看一下了。 而且另外要给大家预告的是，从明天开始，北京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艺术博览会叫 CIGE 就会开幕了。那从28号、29号、30号和1号这四天， 没错， 将会有非常非常多就是全国最顶尖的画廊参加这个博览会，然后大家呢也可以过去浏览浏览。那在下一个就是时段的内容当中，其实我们会和林森还有子杰一起去聊一聊如何去在博览会当中去逛，然后同时能够美，然后也能够欣赏美，好不好？ 开心。 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一会儿陪伴您。 The only one who feels like this, feeling like you lose more than you win, like life is just an endless hill you climb. You try and try, but never arrive. 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is racing, this running, oh, you're working way too hard. And this perfection you're chasing, just energy wasted.He loves you like you are, so go ahead and live like you're loved. It's okay to act like you've been set free. His love has made you more than enough, so go ahead and be who he made you to be. And live like you're loved. Live like you're loved. Live like you're loved.You're valuable, like you know the one that holds your soul. 'Cause mercy has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Don't be afraid to live in that grace. Oh, I'm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is God we believe in, yeah, he changed everything. No more guilt, no more shame, he took all 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大屏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十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我是刚刚进行了一场无聊的争斗，现在觉得我们俩很蠢的珊珊。 我是现在把椅子抬高了以后，发现哎，突然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跟艺术家做节目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就是随时都以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对不对？嗯。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子杰，他是在经营一家自己的画廊，非常非常厉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艺术家朋友秦林森同学。嗯，女主持人已经疯了，你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管他。 不是，王哥。等一下，我要用我的镜头给大家看一眼我侧面看到的水是什么样子的，大家看一眼哈。哦，伴随着我的镜头，这是我的视角看到的是水，然后大家看往下看，你见过这种新闻主播脚够不到地的吗？被架在空中 回短，好吧，我这样做就正好，你看就全部架在空中。 为什么要坐这么高呀？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脚总放在地上，因为我们的头要面向星空。 嗯，好嘞，要仰望星空的感觉是吧？就想飘在空中。 对，那之前呢，我们是已经介绍过了啊。今年子杰的画廊是也是参加了 CIGE。那 CIGE 是一个什么样的博览会呢？它的全称是 China International Gallery Exhibition， 对吧？中国国际画廊博览会， 嗯， 那他会邀请的是50家他们认为的全国最厉害的画廊去参展。嗯，那艺术博览会也是慢慢的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啊。嗯，大家也是开始觉得说，哎，除了可以逛一些农业展览会，呵呵，然后比如说逛一些家具的博览会，然后比如说一些食品的博览会，嗯，我还可以看看艺术的博览会。 嗯，没错。 那艺术的博览会当中都有哪些？ 不是水水，你凳子这么高，你突然把凳子调得这么高，我转头看你的时候觉得脖子很痛，就我要开始仰头看你了。 Okay, okay,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一起哈聊聊艺术博览会这个话题是吧？这半个时段，还是先请子杰和林森帮咱们打个招呼吧，对吧？这个时段还没有打招呼呢，来吧。 好， 子杰你好。 珊珊好，水水好，我是子杰，九十八点二的听众们，早上好。 嗯 ，App Space 的创始人林森。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艺术家秦林森。嗯， 你是那个艺术家秦林森，不是这个艺术家秦林森。 对，艺术家秦林森。 嗯，那我们其实实际上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就是。 怎么了又？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艺术博览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嗯、就是在艺术博览会当中，其实大家可能还并不是特别熟悉怎么样去很优雅又很体面，然后同时又很高效的去逛一逛艺术博览会。那今天呢，子杰同学也是带来了一个非常有干货的文章，就是在艺术博览会当中最怕什么样的人？ 哎、在这之前我还蛮想了解一下艺术博览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的。嗯，今年的艺术博览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子杰？ 好的，CAGE 的话呢，它刚刚首先有已经比较硬、非常流利的英文介绍了。嗯、它其实是用中文来说是今年是第13届国际画廊博览会。那么应该说2015、2016、2013年呢，我也都有幸参加啊、只是说每一年参加的身份不同。那么今年我们也有幸呢入围了参加今年的博览会，为我们这个京城的这些喜欢艺术的朋友们来呈现我们的艺术家的最棒的作品。嗯、CAGE 的话呢，今年的地点改了，以前的话呢水水我们有一起去看过，去年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嗯、那么今年呢改到了我们的附近，在我们的农展馆11号新馆里面。对，那么我们 F Space 今年参展呢也是带了7位艺术家，那么秦林森老师也是其中一位啊、代表的是90后的艺术家。对， 就是秦林森现在表现出了一种就是在打王者荣耀的那个表情，你知道吗？然后这个时候子杰说，秦林森老师是我今天带去这个艺术博览会的一位艺术家之一，然后他还腼腆的笑了笑，特别可爱。嗯，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艺术家、到目前为止。对，我很喜欢秦林森。嗯，我还蛮想去看看这个画展当中子杰带去的7位艺术家的。嗯、这7位艺术家，你觉得秦林森排第几啊？ 你好坏啊，珊珊。 挑事儿， 在我心中都是最好的。 哎呀，你要说第一，就是谁在面前谁是第一， 对呀、 啊，第一是可以变的嘛，对不对？又不是说这个排名就不变了。 就是啊，你看像在这次节目当中，第一好的女主持人是我嘛，第一好的男主持人是水水嘛，对吧？ 嗯，是的， 就是总得有这个大家当第一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个艺术博览会今年你有什么要推荐的，特别要看的？ 换的是吧？ 那必须的呀，对不对？毕竟还有王爽和狗文呢。嗯，这个艺术博览会上今年呢，你有什么推荐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吗？ 今年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精彩纷呈，因为对我相信每一家入围的参展的画廊都会把他们的最精彩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此呈现。今天呢正式布展，我们是早上就是在那么堵的情况下杀过来，一会儿的话呢我们会赶到农展馆去进行布展。嗯、明天下午的3点钟就正式跟公众呈现。嗯、那么每一家画廊我相信他们都会把他们的头牌也好，或者是最欣赏 头牌是吗， 头牌对，去进行一个呈现。因为艺术形式艺术媒介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我相信大家还是在此呢不过多的剧透，希望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啊。因为 CAGE 有一个好处，它不光是在2015年开始实行对我们画廊是免收展位费的形式，而且的话它对我们的社会公众也是免收门票的形式。大家对大家都可以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门票的。 会有很多北京是需要买票的，对不对？ 北京你说艺术北京 对，艺术北京 艺术北京是需要买票的。 是的， 对，那这个还蛮好的，我要去看了。然后我想告诉大家哈，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有在北京的吗？要在北京的话帮我打个一吧，就为了显得微微笑这个节目哈有这个影响力。听到的如果在北京的愿意看展的，在艺术博览会开的这几天，你去找一下 F Space， 然后告诉孙子杰，我是微微一笑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帮我和水水站个台，好不好？如果你们都不去，只有我俩自己去了， 欢迎你们。 总会显得这个节目有影响力吧？ 没错，没错。 在北京的朋友哈，可以跟我打个招呼了，因为我觉得看展是可以慢慢培养起来的一种调剂生活的非常好的方式。 对， 你会看到真的很美的东西。 没错， 可能哪怕你不懂艺术，你也会受到那种环境和氛围的熏陶。 嗯，是的， 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如何去逛展这个环节吧。 好的， 就是因为子杰刚刚给我们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其实实际上是盘点了在就艺博会当中画廊的人最怕碰到的这么几种人。 嗯， 那比如说其中你最怕的是哪一种？ 嗯，熊孩子。熊孩子，对，而且绝对 是 排第一的，对，惹不起，对。 在空姐，就是在航空公司。 航班上的时候，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因为担心熊孩子会吵到大家，然后所以就是空姐给周边的每一个乘客都发了耳塞，还有眼罩什么的，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感觉。 所以子杰是有碰到过这种就是类似的事件吗？或者是事故吗？ 问得非常好。就在前几天啊，我们在这个是艺术深圳啊，就因为我刚从艺术深圳回来，今年呢我们去啊看这个艺术深圳整个的一个业态。那么在艺术深圳呢，很多画廊主的烦恼，或者说他们的那个画廊经理的烦恼，就是可能我们现在整个的国民艺术教育的缺失，包括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对如何去看一个展览都没有过多的去那个去要告诉他们，导致成很多的熊孩子在我们的艺术家的作品面前各种的摸，从头摸到尾，还有就是被靠在上面，所以啊，最后画廊的工作人员都气得都要肺都要炸了。但是呢，这个是现在我们真的是一个社会上应该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对。 但你知道，就是画廊不让人家摸作品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你知道我的内心其实还是有会有那个小叛逆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上手摸，所以我一般都会偷摸着，就是那种就是发现机会对的时候，稍微就悄悄的摸一下。你知道熊孩子最过分的就是我是画廊的工作人员，我站在他面前，他就伸手拍。 其实他没有那个意识啦，他只是觉得有趣，这个东西在吸引我，然后那个画面很好看，我就是想触碰一下。 这是问题更可怕的地方， 对， 就是你又不能说他什么。 而且我们这次 跟父母讲，我觉得好像 我们这次有不说哪家画廊，有一个熊孩子就是在触碰到画，因为那画是刚创作完，而且呢因为有些油画它的那个比较厚的话肌理是很明显，有些熊孩子碰完之后它没有干的情况下会破坏的画面，这样的话呢可能画廊工作人员在讲这个小孩不要碰的时候，小孩子可能听到的语气没有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会哇就哭了，这个时候呢画廊的工作人员就有可能会跟这个小孩的父母发生一场口舌战，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但是呢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作为从事这个艺术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是觉得也是很无奈，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如何更优雅的去观展，同时我觉得自己要提高这一方面的一个看展的一个一个涵养，同时也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因为艺术品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甚至说在这样的博览会上去更好的去解读或者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教育方面要提高的地方。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艺术品可以摸的话，是专门有标识会告诉你说， 是的， 这个作品可以摸。 我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用嘴问，就是我会问我说这可以摸吗，尤其是我觉得好像可以摸的，有些类似你看像咱们之前看过一种那种瓷版画，因为这个好像摸起来就没有那么会影响这个艺术作品本身，我就问一下可以摸吗，可以的话我就想触碰一下那个纹理的感觉，但是它是有标识的是吗？ 是的， 是这样，我觉得可不可以摸有的时候看情况， 没人的 没人的时候偷偷摸是一种可以摸，对吧？ 怎么可以摸？不可以， 但这个是我们不倡导的， 对， 但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本来是懂艺术，你也尊重艺术，你在保持手干净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和画廊主或者画廊的工作人员，你跟他说你非常感兴趣，你就是想摸一下，他也不会就是完全不让你摸了，你也是可以摸一下的。 一般情况下会怎么规定呢？大概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摸，什么样的作品不可以摸？ 原则上一般我们大家可能刚好也算是在我们 CIJ 之前的一个一个普及，就是在我们的一件作品面旁边它都会有一个展签，那么相应的展签隔壁呢会有一个请勿触摸的一个标识我觉得如果专业画廊会在这方面呢会做一些备注，那有些可能没有做，但原则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跟大家去跟工作人员去交流在经得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去触摸，而不是说擅自上去就从头摸到尾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干的话可能你的手就会弄脏了，对，而且还会破。 看现在这个画面，就是刚才那个画面，在林森抬头之前，就像不像以前就上课的时候哈，老师从台上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有的学生像子杰一样特别积极、特别热情，老师您说的对，然后眼睛一直盯着老师，其实点头、眨眼什么的。林森一看就是在底下看小抄呢，你知道吗？就看小说那种感觉。 但我发现没有啊， 对，的确没有啊。然后林森，你觉得在画展当中，你自己会经常去自己的画展去跟消费者或者是感兴趣的人交流吗？ 会的，就是这个情况也是，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跟一些观者或者是这个藏家进行一些就是说面对面的一些交谈，他们有时候的提问包括一些反馈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你最怕什么样的藏家？ 嗯， 我最怕就是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啊， 这个是特别恐怖的事情。首先， 哦、原来艺术家不喜欢人家问这句话吗？ 不是不是不是， 最喜欢问的就是你想要表达什么，就是他开始侃侃而谈，口吐莲花。 我其实这个问题是特别庞杂的，就是说他首先他没有去思考具体的问题，首先把一个特别大的范围抛给你，这个东西首先就不是特别负责任的问，对。这个对于艺术家很介意这个。 嗯，我觉得好像其实咱们在节目之前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嗯、 艺术家他的一幅作品可能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想表达一种心境或是一个词汇，他表达只是当时创作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氛围。当时到那个点儿了，我就是想这样画。然后具体你看到的是什么意思，你看到的是什么主题，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是靠自己去理解的、 嗯、 对不 对, 对， 所以就不要问艺术家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主题，只问他啊，嗯，能不能送一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是更恐怖。 对 吧， 这是不言而喻啊，不言自喻，我这个问题就简直根本就不能问嘛、 嗯、 你跟艺术家交流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在看展的时候你喜欢一幅作品，但是那个艺术家本人就在现场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是的， 就会有觉得那种奇妙的缘分的感觉，会对这幅作品有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没错 啊、嗯，看展的时候，首屈一指最怕熊孩子、 嗯， 还怕什么呢？ 我看到就是这篇文章，其实他盘点，他说美学教育的极度渴求者，这就是林森刚刚说到的那种人。他就说这种人会问说：“你好，你能告诉我他为什么要这么画吗？是什么流派？这是不是这有点抽象，又带有一点点野兽，而且还透出一点点印象，再加那么不小心的流露出来些许的表现主义，但是整体上又是当代的。来，你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来欣赏这幅画？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的话，你会怎么来理解这幅画？” 我的天哪，我不想再考试了。有一种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一道阅读理解题的感觉。嗯，哎，这其实刚才熊孩子那事儿，我就发现这个文章当中的描述特别有趣。 嗯嗯， 是吧？他说艺术博览会最大的天敌，令各大展位画廊工作人员闻风丧胆、心惊胆战、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失魂落魄、忧心忡忡、坐立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哎呦，就各种情况使工作人员泪流满面、避而不及。从来没有避开熊孩子，熊孩子出现之突然，行动之迅速，反应之敏捷，出手不思考，后果很严重，导致画廊的工作人员展位一分钟，焦虑十年功，度秒如年，参展三天，恢复仨月。 是这样， 怎么有这么有同感吗？子杰， 你漏掉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什么？ 就是带有装置作品的展位、通常是最可怜的，因为熊孩子一般对什么最感兴趣？装置， 嗯，就是立体的，有点像玩具，对不 对, 对, 对, 对？ 因为画嘛，你在墙上，你怎么着也还能制止一下。 嗯， 装置是最防不胜防的，嗯、因为它放在那儿，你也不会就时刻都盯住它。 没错， 嗯，哎，经常有寒，哎，你说。 我们这次的话会带一件秦林森老师非常酷的一件装置作品。我们其实刚您提到熊孩子，我们就在想这个是肯定防不胜防，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熊孩子不光是拿手，他会带玩具，家长会给小孩在这个对比较尖锐的东西，你知道吗？他会把你这件装置给你破坏掉，真的。 嗯， 但我觉得林森的那个装置如果真的被小熊孩子画画的话也挺好的，对吧？你自己其实也是觉得说在再度创作嘛， 哎，我觉得不好说。嗯，我觉得画一画难免你可以偶尔就圆一圆，对吧？啊，就是如果是真的拿那种破坏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没救了。我记得我以前哎看电视剧啊还是什么，反正类似韩剧、还是某个国产电视剧的情节，本来有一个那个外星人还是太空人的一个装置，然后被一个很莽撞的女主角撞碎了、撞倒了，然后男主角就买回去放在办公室，然后说这才是艺术，就是到底装置该是什么样子的。 对，有这个过程，就有些那个比如草间弥生的作品就是让公众去参与破坏，但是就拿那个彩色波点然后贴满整个屋，就是特别多，就是说他有参与度的有些装置或者是互动的那个，他会直接有一个明那个明文规定吧。 对，有些是不需要，对，有些不需要就公众来参与，比如摸了，比如贴了，比如签名了，标身高了，就是这些是有规定的。 嗯， 我看这个文章当中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艺术家资料收集爱好者，自己碰到过吗？ 有啊，这个其实在每一届博览会我们都会遇到过，包括我们画廊每次展览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博览会只有这四天的时间，我们可能每一天的时间都会接待大量的这些喜欢就是我艺术家就是作品的这样的一些宾客，但是有一些他是真的是穷追不舍，恨不得跟你从聊几个小时那种，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细聊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他是从无到有希望跟你去探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真的跟他聊得太透，我觉得他如果真感兴趣可以私下里再回来再聊。对， 嗯，哎，这篇文太逗了，我真的很想赶快把这个大家都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个那个自信爆棚套路型藏家，最可怕的是藏家身旁的那个人，我不太了解，我也不知道 这个一定要说， 你知道吗？他上面写的是此类人群从来不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却总是能在客户即将出手的那一刹那出现，然后基本靠一个皱眉啊，一个歪头啊，一句啧一声让你的订单瞬间灰飞烟灭，从此存在在你审视的脑海里面，就是来无影去无踪，但是呢冤无头债无主，眼泪哭干无人诉，他就是不让您卖成。 嗯， 哦，这是什么人啊到底？ 而且你看下面配的这个图， 容嬷嬷晕过去的那张照片。 你知道就是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站在那个人旁边的人，这种人就是画廊特别喜欢的，就比如像我这种 啊， 就你还记得我跟你逛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是鼓励说要买这个，不要考虑那么久，对吧？ 对， 喜欢就赶紧下手， 因为你本来就作为艺术经纪人啊，对对， 买才是真爱。 对，然后我是觉得其实也能理解，就是他身边的那个人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想制止一次冲动消费， 对， 但是其实艺术品消费大多其实都是要有这个冲动的， 没错 的，对不对？ 哎，不是，到底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是藏家经常会带身边一个比较理性的人阻止自己买一些冲动的作品吗？ 对，有一些国外还有那个艺术品投资与管理的这个专业，对，他会就是说会给你列一个方案之类的，但是这个过多干预了这个藏家的这个自己是自发的一个购买的一个状态，他就想把这个东西买了，就是对不对，值不值，在不在这个收藏的这个本身的线索和脉络里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问题， 对， 它不是一个人的情感问题，对。 明白了，我觉得子杰好像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是吗？ 肯定会有了。这几年的时间碰到的肯定是有不少，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拿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影响到他，并不是去说服他，去告诉他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然后呢，其实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博弈的状态。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还好，我们都胜利了，胜利了。对， 有的时候是你去教育别人，然后影响别人去说服他，有的时候是藏家说服你以及影响你。杀伤指数两颗星的第八怕教书育人型藏家，我跟你说你们这样不对，你们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呢？你们是怎么定价的呀？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啊应该便宜一点，你知不知道市场是很残酷的，你晓不晓得？ low 不 low， 能不能能不能，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真的会有这种就是教书育人型的刚开始自己开了一堂课的藏家吗？ 有，真的有。就一上来他就给你上课，然后甩出两个知识点，就基本事实错误的那种经常。 没错，是的。 啊，是吗？如果遇到事实错误，首先哈，我觉得很多藏家毕竟在这个行业里面待的时间久了，他们是真的懂的。有一些你不排除一些藏家是真的还就是大家对各个艺术门派呀都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是如果碰到一个藏家的确是没有那么懂，然后还很喜欢上课好为人师，上来先跟你讲一些东西，下面有事实性的错误，你会纠正他吗？ 不会，会听着。 真的呀？ 人家是藏家嘛。 心机 boy。 姐姐你会吗？ 我会跟他去辩论一下，因为如果你不说话的话，或者说你表示好像你很无知，但是我觉得辩论还是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讲话的一个度，就是说让他还是要认识到你对这个他提的问题的一种看法，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大家都在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难的两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把别人的钱装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对不对？而且其实关于一个艺术家的这个创作的一个看法来讲， 讲，有的时候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观点，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跟他去达成共识，找到共同的点，这个是我们做的，而不是说不理或者说是过多的去跟他博弈，证明自己是对的，我觉得这都是太偏激的行为。对、 嗯、对，但一般来说，如果他都其实就是满口，有的时候就是说的话也不对，然后他又爱就是好为人师的这样的藏家，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难沟通了、啊、 没错、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个人会选择的更多的方式是包容一下、嗯、 没错，是的， 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是想倾诉， 对， 你知道 他就是想表达。 在这几类人当中，我属于其中的一类人， 资料收集爱好者吗？ 对，就是 传单资料收集爱好者。 我怎么猜得这么准呢？ 我非常喜欢拿画廊资料，嗯， 哎， 就是我也会， 谁也会。 就是我也会喜欢去，比如说我自己参展是一方面，我也会在这个展览期间只要有时间会把各个画廊都看一遍、嗯、然后呢比如说他代理的艺术家还有作品，那我们其实因为我自己进了画廊，我跟谁讲过，我跟所有的画廊是在一个友好的状态，虽然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既是竞争的关系，但是也是友好的关系，因为 F-Space 我上次有提到我们是叫友谊空间，我们也希望跟同行业同机构保持一个很好的合作的状态，就是说我代理的艺术家和代理的作品都是可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有的藏家他的需求是海量的，那如果说他信任我，因为人跟人最难的是信任，当他需要某一个画廊的艺术家的时候的作品的时候，我可以去帮助他去完成这一项，就是收藏和交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别的画廊去对接，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我们有更高的一个格局在、嗯、所以我们现在以我为例的话，我跟其实很多画廊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友好的状态、嗯、说的接地气就是叫串货 用了一个这么专业的术语串货啊、 嗯哦！ 那其实最后咱们要不然请那个林森 对 帮大家再推荐和介绍一下他的作品，再给一个亲自下场撩粉的机会， 啊、 林森。 Okay. 对，欢迎大家就是来那个工体 F Space 看我那个类固醇的拟人化的展览，还有在那个 CIG 看一下那个 B6 展位的 F Space 的这个空间。 嗯， 对，我再可以再加一句吗？因为 F Space 其实一年时间刚好一周年，我们会在28、29号呢两天晚上做酒会和 After Party。然后如果喜欢艺术的，不光是可以到空间和 CIG 现场来看展览，嗯、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上次我说那几个词啊，对，叫品美酒、交新朋、会老友这个 结善缘吗？ 对， 结 善 缘， 对对对。 网络一线牵，相聚在空间，真情在四海， 珍 惜 这 段 缘。 好吧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我和珊珊明天休息了，明天是王爽和孔文、 嗯，是的。 那我和珊珊将会在周末继续陪伴大家，微微一笑陪伴您，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她也像我一样睡不着，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其实早已感到时间的浮躁。